可以，时间到了，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啊，好，各位在现场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是受难日，再过2天就是主耶稣的复活的日子啊，在这个纪念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的日子里边，我们就迎来了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培灵布道会。我们感恩，因为今年呢比较特殊，疫情还没有结束，所以呢我们就改在了在线上，第一次尝试在线上举办复活节培灵布道会啊。那么，前前后后，我们的同工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也都做了一些尝试，在我们的播放过程当中，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情况，请弟兄姐妹为此代祷，让我们的线路能够畅通无阻。我们非常感谢神，就是我们邀请到了王志军牧师，王志军牧师呢是非常的忙碌啊，他在百忙之中，他答应我们的邀请，来带领我们这3天的培灵布道会啊。那王志军牧师实际上呢，他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接受过我们的邀请，来过我们 Nashville 啊，做的培灵布道会啊。一晃呢，几年就过去了。好，那这几年当中呢，我们也非常的感恩，因为王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都是非常好的信息，所以呢，弟兄姐妹也非常的反应很好啊，再次邀请到王牧师，我们非常的感恩啊，求神祝福王牧师给我们带来这3天的信息啊，这一次呢，我们的信息呢，与以往不太一样的是，我们每一堂信息之后有一个讨论啊。那么这个讨论呢，就是小组是根据你的年月啊，你的月日，你的月，你就说你是8月份生人，你就找一个你的组长去进入，这样的话呢比较平均一些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信息完了以后，我们还是讨论完了以后呢就休息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不再上线了啊。那今年我们的复活节培灵布道会的主题就是持守真道，远离世俗啊。我给大家呢简单的再介绍一下王牧师啊，王牧师实际上来过哈，那我们再介绍一下他的情况。王牧师呢是来自中国大陆，1990年决志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。91年4月就来美读神学，1996年底，他和师母呢一起就创办了《生命季刊》，大家都非常熟悉啊，我们这儿也有订的。那么王牧师现在是中国基督徒生命团契的总干事。生命季刊和生命与信仰的主编啊，那么他写了很多书，其中呢还有一本我们教会也有啊，就是《十字架的道理》啊。他在所带领的各类的聚会当中呢，非常以着重于强调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这个信息的中心啊，强调因信称义、认罪悔改，强调过圣洁的生活和付代价的门徒生活啊。那么这是他的简介，那再往下，来，今天王牧师呢给我们带来信息的题目就是复活的信仰。那么在王牧师开始之前，我们做一个开始祷告 好吧。谢天父上帝，满心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。我们感恩，经过弟兄姐妹这些天来的不懈的努力，以及在各个方面的试用试验，我们能够今天终于我们盼来了我们的复活节的培灵布道会，主啊，这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为此献上感谢，求主祝福这三天所有的王牧师的信息，以及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聆听的、所讨论的、所提出的问题，都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，让我们心存感恩，也能够知道。在这三天的培灵布道会当中，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造就，我们在里面的事工能够得到勉励，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能够更加的清楚你的旨意。主啊，就求你大大的赐福，让我们这个教会以及我们所有周边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同心合意，知道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，能够在你面前互相勉励，能够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，主啊，这实在是珍贵，也是你的祝福，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这三天求你在我们中间举首位掌王权，让你的话语畅通无阻，让你的仆人能够有能力、有力量给我们带来的信息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。阿门。以下时间交给网友问题哦。那还有一个我忘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王牧师在讲的时候呢，你这个看你的屏幕下边有一个question and answer Q and A。那么如果呢你对王牧师讲到的时候呢，有疑问呢，或者有问题呀，你就写在这个 Q&A 里面。我们的同工呢，就会把这个你的问题，直接的就，报告给王牧师给解答，好吧？大家看你下面有个 Q&A，就是专门可以写的哈。那么以下时间，我们就请王牧师，王牧师有请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还有一些，我相信还有一些，福音朋友，也是慕道的朋友，也愿你们平安。今天我们可以在网上有这样的聚集，实际上我们也是聚集在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慈爱里边。我们在这样的聚集中，照样可以一同来学习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领受基督的福音。相信，不管这个环境如何，只要是福音进入人心呐，就可以改变人心。只要福音进入人心，就可以改变生命。不管什么样的形式，什么样的形式。那今天呢？大家都知道是受难节、受难日，基督徒都会在这个时间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苦，主耶稣基督的受死，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，也会去思想耶稣基督受苦受死的意义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不单是要思想耶稣基督受死的意义，我们还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建立的信仰，是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所建立的信仰，是一个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信仰。所以我们称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复活的信仰。复活的信仰。那今天的经文呢，在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一段圣经里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1到8节。当我们常常问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拿这一段经文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屏幕上有这些经文， 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跟我一起存敬畏之心读主的话语。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好不好？格林多前书15:1-8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基法就是彼得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保罗说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显给我看。那这段圣经呢，就把福音与我们的关系，福音的内容，我们对福音应该有的回应都讲出来了，都讲出来了。那里边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福音信息的重中之重。我们就根据这一段经文呢，来安排今天晚上的信息。经文有三大点，但是第二点里边呢包括的内容很多，也是我们要细讲的内容。第一点就是信而持守，不但信还要持守，这样呢我们才可以靠福音得救，这是15:1-2的内容。那第二大点就是什么是福音，福音的内容包括什么。当别人问你什么是福音，你了解了这些内容，你就很清楚的可以回答他。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？第一点，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基督死了，这是福音重要的内容。为什么死？为我们的罪。那第二点呢，而且埋葬了，不但死了而且埋葬了，埋葬了也是福音重要的内容。那第三点呢，又照圣经所说，还是照圣经所说，不是人猜测的，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死了埋葬了复活了。然后第四点，注意平时我们很少把这一点看作是福音的内容，耶稣死了复活了，我们讲就把福音已经讲完全了。实际上在保罗看来，复活的基督显给使徒看，这是福音的内容，非常重要。我提醒弟兄姊妹今天要特别注意这一点，复活的基督显给使徒看，今天也显给我们看。我们看那第三大点呢，就是当福音已经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时候，你必须做出回应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回应。所以呢第三大点是我们的回应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点，信而持守靠着福音得救。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，保罗是一直在传福音，先前他这样传，现在还是这样传，将来还是这样传，保罗永远是在传福音。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误解，好像这个福音只能传给慕道的朋友，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，我们基督徒这个大概要学一些更高级的东西了。但实际上我们永远都是靠着福音来喂养我们的灵命， 喂养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慕道的朋友也是听见福音，对福音在他的生命中产生影响，他对福音有回应接受，当然也可能拒绝，两种不同的表现，两种不同的结果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你们要知道福音，而且保罗说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。实际上保罗以前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已经领受了，而且呢又靠着站立得住。下边说，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白白的相信，就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，就必因着福音得救。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相信你接受了之后啊，这个福音你不能这个耳朵听这个耳朵出去，你不能只是存在脑子里边，没有进入你的心灵，没有进入你的生命，或者说你没有把福音活出来，你没有用活出福音的这种方式啊，来持守住它。持守就是紧紧地抓住它，紧紧地抓住它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做，福音对你来说还只是一种观念，一种宗教观念，你没有紧紧地抓住它，你没有去在生活里生命中去见证去活出福音，那福音对你的得救没有益处。你只是了解了，没有和你的生命建立起关系，那就等于是突然相信了。所以保罗这里说，你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紧紧地抓住，就是遵行，就是活出来我所传给你们的，那你们就可以靠着这福音得救了。所以我们的救恩呢，弟兄姊妹，它是一个，当然它有一个起点，我们因信称义是有一个起点的，可是呢我们的救恩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过程。我们因信称义，这是地位上的因信称义，可是我们的成圣呢却是一个过程，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过程才结束，我们进入与耶稣基督同在的这个永恒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两节经文呢告诉我们，信也要持守，要活出来的。结局是什么呢？就是靠着福音我们可以得救。这是在整个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过程中，我们这个成圣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福音，宣讲福音，见证福音，活出福音，荣耀那位将福音带到我们生命中的基督。这是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的信息，很重要的。那接下来呢，保罗就要开始回答这个什么是福音的问题了。虽然我们没有看见谁问他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就把这当作一个问题来提出来，所以一会儿弟兄姊妹也可能要分组讨论，我们就要特别搞清楚什么是福音。如果我们基督徒连什么是福音也搞不清楚，那我们如何传福音呢？我们如何活出福音呢？那就难了。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。所以第三四节说到，三四五节说到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众人看，显给使徒，保罗说最后显给我看。好，这些内容就是福音的内容了。我们先看第一大点，第一点啊，福音内容的第一点，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那这一句话到底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 也就是说，基督的死是神的计划，是在神计划中的死，哎，是在神旨意中的死。基督的死不是一次偶然的死亡事件，是在神的救恩计划中的死。所以在他照圣经所说，就是照圣约旧约圣经所预言的、所启示的，来看这个问题。以赛亚书弟兄姊妹很熟悉，53章，特别是53章4到8节那个地方说到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下面说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所以你从这些经文里，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保罗说照圣经所说，基督照圣经所说，因为旧约圣经中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死，耶稣基督的死，而且呢是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这是上帝救恩计划中的工作，这是上帝的救恩作为，奇妙的救恩作为。第二点，基督的死，关于基督的死，第二点，它是一个有明确的目的的死。基督的死有明确的目的，保罗说是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不是为任何别的东西死了。今天我们的信仰有一些问题，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传一种信仰，只是与我们的这个人生中的一些物质上的益处相关联的东西，好像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得病得医治，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吃饼得饱，都是一些物质上的祝福。但是基督不是为我们贫穷死了，不是为我们身体有疾病死了，基督不是为我们在世上活得不舒畅死了，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。在这个地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特别了解这个罪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的影响，它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它大到以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必须为他死，必须为他死。最首先，我们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状况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一说罪，罪的本质是什么？罪的本质就是我们与上帝隔绝了，弟兄姊妹。这个隔绝是怎么形成的？这个隔绝是在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就形成了，本来人与神它是一种和好的状况，它是一种和美的状况，在伊甸园里边神与人同在，人与神同在。但是呢，当人犯罪堕落之后，这个罪呀，就在人和神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鸿沟，弟兄姊妹，一个巨大的鸿沟，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跨越这个鸿沟了。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些人呢，都是在这个巨大鸿沟的这一侧出生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继承了这个与神隔绝的这个状态。我们的神是至真、至善、至美、至圣洁的神，我们与他隔绝了，所以我们里边就再也没有行善的能力，没有过圣洁生活的能力，没有美的能力。这样一来呢， 我们的人生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，非常非常的糟糕了。所以罪它是一种把我们与上帝隔开的状态，如此一来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不能够再做上帝所喜悦的事，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了，没有能力做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罪，古往今来的罪，都是有这样的一种与上帝隔绝的状态，而不能再活出上帝的心意所造成的结果。这是罪的本质。那罪的普遍性，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朋友说、啊、你说罪人呢、啊、那我不是罪人，我这个人又没有做什么错事，但是呢他们忽略了每一个人都是有罪。